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刚刚听到这首来自王杰的《心痛》，应该是我们一位叫做空白的听众点的，因为今天点歌的人特别的多，所以经过刷新以后暂时有一些会看不到。那么如果有一些错过的歌曲呢，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啊。那这首歌是送给这位叫做空白的朋友的。下面这位叫做感叹号的朋友他说，我要点一首再度重相逢，是来自伍佰的歌曲吗？把这首再度重相逢来送给你。 你说人生如梦，我说人生如秀，哪有什么不同，不都一样朦胧，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神奇的彩虹，简单爱你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，所有话都为你看，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伍佰的《再度重相逢》，送给感叹号啊。下面这位叫做小时候的朋友他说，主播好，今天要点一首《爱你一万年》来送给貂蝉。哇，貂蝉的粉丝真的好多哎。好，今天这首歌来送给貂蝉，《爱你一万年》。 只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，也没有缺陷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

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来自 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，是我们一位听友叫做孩儿妈，她点到的歌曲啊。那我相信呢，真的是每一个母亲都是真的爱自己的孩子。来，这首歌送给你。下面这位是叫做《原来都是错》，他说啊，来一首《涛声依旧》，来听一听这首老歌《涛声依旧》。 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无助的我已经输赢了那份情感，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。敲打我的无眠，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。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 来自毛宁的《涛声依旧》，来送给《原来都是错》。那么这首歌啊，真的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。我记得好像在我的父母的那个年代，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红火的。嗯， 下面这首是来自怀念最初这位听众点的歌曲，他说我要点一首一路顺风送给姨妹啊，因为姨妹今天回家，祝她一路上顺风。那这首歌来送给这位叫做怀念最初的姨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哦，这首歌是你的姐姐来送给你的，来，草蜢的一路顺风。这首歌啊是来自怀念最初点到的歌曲，他说我是哥哥凯哥要送给姨妹孙思博的这首歌啊，刚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，我还说他是姐姐呢，呵呵，没想到哥哥也是这么的贴心，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歌。稍后会进入一段广告，大家可以继续点歌，广告之后我们再见哦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，疯狂特购，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，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。佳节选红酒，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所有酒品假一赔十，均有实体销售，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。 我有房子要贷款， 我有车子要贷款， 我有保单要贷款， 我有工作要贷款，

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这里依然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，是来自金志文的《远走高飞》，也是我们一位老听众好久不见点到的歌曲。为什么要想要点这首歌呢？难道是因为周末到了，想要远走高飞吗？好，下面这首歌是也是老听众吕小布点的歌曲啊，他说要点一首单身情歌送给周琳，愿他一切都好。为什么要送我这首歌？是欺负我吗？好，这首单身情歌来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啊。好，一起来听林志炫的单身情歌。 是眼睁睁看他溜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单身的人得